艰难地挣扎着前行，一首心结的旧歌，不怕你晓得那个以前的笑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 他不等你， 你来不及，他等过你，你来不及。九哥，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心结的九哥，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正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歌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 是啊， 全中国强力首播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 他很早就想写一首歌送给父亲， 从此安心， 歌词非常的直白，用一首歌和父亲来和解，一句爸我想你了，确实让有很多相似经历的人立刻感动起来。以上是全中国强力首播。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中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听完了李宗盛新写的旧歌，接下来我们回到排行榜的揭榜专题时段。手里的榜单是刚刚出炉2018年第19期中国榜 Top 40。谢谢各位前往我们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专题和评论。那接下来我们从第40开始听起吧。来自马来西亚李佳薇 Hey baby 你是我的第40位。这是电影《亲爱的初恋》中文推广主题曲，上榜4个星期，最高19啊。 39位。 田馥甄为温暖的弦所演唱的主题曲，由姚若龙、陈小霞这对黄金搭档打造的最暖的忧伤，上榜三个星期。我记得他们俩曾经给田馥甄写过《魔鬼中的天使》啊等等啊。 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 38位。 天总会都黑，思绪停止又翻滚，两颗心又爱又恨。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旅人？爱总是来去无声，让时间压口无声。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我等，我在等，墙上寂寞的时针来了又走的分针，爱就是这模样，教会却不永恒，怕再问我肯不肯。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旅人？爱总是来去无声，让时间压口无声。我只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永远不懂关于思念的成分，为这个世界折腾，快乐要我等多久？我等。 对了，今天是520哦，我爱你，所以今天呢有很多情侣呢要互相送礼物哈、啊、或者是要来宣誓一下。在爱情面前，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显得比较苍白，或者是完全不懂要一辈子去学习呢？爱情真的是一部百科全书吗？我们听了这首歌曲呢，是胡夏的阅读爱情啊，自己就是一个学生，要好好的来读一下。上榜两周，本周排第37，这是他的五专的最新的单曲啊。OK， 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首新歌，来自魏如萱以及 Jay Sean 的 Friday Talk 展开。这首歌呢真是派对感十足啊，和现在非常啊时髦的先锋的音乐人真上了合作啊。魏如萱呢这些年啊跟很多人都开始了一些呢这个化学反应的牵手啊，让我们翻转对他的一种重新的认识。 Friday 超展开， 别走开。 136位。 来自 Live 风的我，谢谢你啊！本周呢也是顺利进到 Top 40的大排行当中。 Thank you。 一种特别 rap 混搭 reggae 元素哈。蛮有个性的，其实当年赖伟峰出道就是以嘻哈风格为主，当时他是无机声的成员啊。十年之后呢，在 rap， 感觉有一种穿越哈。我谢谢你呀、啊。 第35位， 本周 Top 40的恒星哥来了，上榜十个星期。来自曹轩宾啊，今年参加央视的经典永流传的命题作文呢、啊、别君叹，没想到引发了广泛的议论哈、 啊、 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19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呢。刚刚我们听到的首发单曲李宗盛啊，第三天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的欣喜的旧歌呢，是他和父亲和解的一首歌，是他写给父亲的一首歌。下面这首作品也是写给去天堂父亲的一首作品，这是独立民谣歌手阿健演唱的《为你离开做的小事》。 听着旧木渎时过四季，这附近的小镇痕迹，你领着我漫长冬夜，你在我就敢开着门出去看天上的星。年轻时我太忙了，寻找的不到的，总有为 来一盏没有的就把我点燃，装我做羊闭上眼，你和月亮升起在群山。父亲你走了吗？儿时还在哪里？ 33位呢？ 是孤风可 见得魏如萱了，娃娃啊，自己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 Don't Cry Don't Cry 啊，上榜七个星期的时间呢。 32位。 那年暑假初吻了她，想上了天堂，又是谁呀带走了她，对全城宣告死亡。如果当时能不说到永远的谎话，如今想起她那是坏吗？谁用青春痴青春把傻话当童话，那人间唱着这个 听到的是831，有着浓重的五月天的血统基因哈，他们也是五个人的编制啊，阿普主唱 UP 作词作曲，你觉得他的 vocal 呢跟阿信是不是也是神似呢？831乐团被誉为五月天的接班人，这是他们今年要登陆小巨蛋之前发的一首主题单曲，叫做致青春，新歌进榜排在第32名的位置。嘿、hey, 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穿越在车站人海，到那天到哪里到回忆到伤怀，一直为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似无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一号情人永远在，哦哦，黑夜有白天等待，拿着命运给我爱的号码牌，不管世界改变多快没离开，你明不明白这爱 心酸的情歌，娃娃作词，李方瑞作曲，制作人是 Andrew 朱静然，来自王一浩，一号情人。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欢迎回到我们的接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19期中国榜 Top 40啊，第40位是李佳薇的 Hey Baby 你是我的，田馥甄的最暖的忧伤，第39位，38位是胡夏的阅读爱情，37位是新歌魏如萱和 Jay Sean 的 Friday 超展开，36位赖伟峰我谢谢你啊，35位是曹轩宾的别君叹，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是第34，33是魏如萱的 Don't Cry， 32是831乐团的致青春，31位 Celine那任嘉萱的她很漂亮，接下来第30位是 Nicholas 来自马来西亚的张栋梁，他最新的 EP 的同名主打歌最好的快要发生， 最好的快要发生， 九位。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十年前就参与这个加盟了独立的唱片品牌十三月，就推出过个性十足的唱片。现在呢，又再度开启他的歌手的模式啊，他就是宋佳，小宋佳，这次跟火星电台黄少峰合作哈，带来 Her， 上榜四个星期，本周呢反弹了三个榜位啊。马上回来，听到的也是蛮有氛围的一首歌，方博深作词作曲的《漩涡》。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十九期 Top 40。 Number 第28位。 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急着去解开，对的时间，对的人来。在最热闹的街头，孤独被掩盖，泄露天机的眼神收不起来。感情你是个圈，我心机 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三首呢，写给爸爸的一首歌曲哈、啊，这是一首新歌，来自孙子涵作词作曲的《爸爸的话》。 你说看透的人有时也分不清该不该唠叨，你说总有一天人会变老，没什么不好，别总自寻烦恼。 第26位。 眉眼特别的超级酷秀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真正梦想的超级酷秀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be a hero。 宋北洋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他的最新的专辑《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 的标题曲 Do it like this。 我脚不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我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抱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想你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给等来个宇宙全雷达、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眉眼特别的超级酷秀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服摸底的盖世神功。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真正梦想的超级英雄。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在这样的嘘寒问暖下面，他化身了一个 superhero 啊。 25位，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谁不是想得开，感受这变幻的精彩？别说你很无奈，大家都那么嗨，他们已经疯狂起来，你还在发呆。 这是非常不含红的一首歌曲，曾经通过本节目首发的版本，小屁孩玩耍版，他和小老虎这个 rapper 一起来合作的一个特别的版本啊。上榜七个星期，排在第25。那接下来是李克勤的一首粤语歌曲，在今天说这三个字合适吗？ 离别你有怎做人，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是非不分，坐着被你着紧。 李克勤的单身狗上榜第二个星期哈。今天我看到有一些支付呢，这个把最高的限额红包的限额呢就设定到520哈。 第23位， 人常说天涯地角步步有穷时，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双龙成字花开喜事，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 我们看到这首歌呢上榜四个星期，来自迪丽热巴和毛不易啊，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流量级的啊，现象级的。带来浴火成诗，这是烈火如歌的片尾曲，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 是指尖上月的字， 不语或不诚实，不语或怎诚实。 Number 第22位。 想真的紧紧抱着，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越靠近越寂寞着，双人齐心都有脚步稳，别辜负下一个。 这是好久不见啊，据说一直在养病啊，已经有几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现在突然发表了他最新的一首单曲啊。因为呢失声的问题，所以呢他延期了新专辑面试的时间，现在他满血复活了。 Elva 萧亚轩。 想真的紧紧抱， 这首歌是舞舞舞，跳舞的舞，看这个名字呢还以为是要来一首呢劲歌舞曲哈、什么就像当年你是我的主打歌什么的，哎，没想到是这种风格，还蛮大的反差的哈。出道18年 ，Elva 萧亚轩最新单曲《五五五》新歌金榜。本周第30位呢是张栋梁的《最好的快要发生》，29位是小宋佳的《Her》，28位方博生的《漩涡》，27位是孙子涵的《爸爸的话》，26位宋炳阳的《Do It Like This》，25位韩红的《小屁孩玩耍吧》，24位是李克勤的《单身狗》，23位迪丽热巴谋不易的《浴火城市》，22新歌 Elva 萧亚轩的《五五五》，21位是李晓东作词作曲啊。这种中西混搭在一起的摇滚风哈、我心常自在上榜7个星期，和上周的榜位持平。别走开，稍后全国版 Top 20。 闪着福报，闪着福刀，我等风之千年一，先生真见勿忘负我自私量，一用我大无忌，生命在天管我人世间百态，乾坤内外皆云烟，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皆空，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古人举一魂魄犹在，我等奉之几千年。

的纠葛，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我早已想不起吹嘘过的风景，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用我不敢直视的认真表情，那么艰难的挣扎着天晴。一首新写的旧歌，怕你晓得那个以前的笑脸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飞心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 他不等你， 你来不及，他等过你，你来不及。新写的旧歌，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写的旧歌，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睁开露出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歌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 是啊， 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 全中国强力首播， 请你从此安心。 李宗盛新写的旧歌，新写的旧歌，写给父亲的一首歌。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下面进入到每周固定时间的中国榜 Top 40的街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第19期中国榜 TOP 40后半区呢，有恒星哥上榜十周，曹轩宾的别君叹啊，这首歌呢很遗憾没有当过冠军，最高是亚军，本周排了第35位，上榜十周啊。好，新歌方面呢，后半区有魏如萱 and Jay Sean 的 Friday 超展开第37位。36位赖伟峰我谢谢你啊，32位831乐团的致青春，27位孙子涵爸爸的话，22位是 Elva 萧亚轩的555。 OK， 那接下来进入到 Top 20，我们看到第20位是郁可唯的一首 OST 无忧。 这般滋味，这般愁， 回家。 于和威呢转投新的唱片公司啊，我们来拭目以待他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之前呢在滚石累积了几张唱片，为他打造了不错的基础啊。这是来自宋茜啊，出道虽然多年，可是呢个人的首张专辑才要跟大家面试啊， Victoria。 宫格做作曲并且制作这首《屋顶着火》呢上榜九周了，仅次于曹轩宾的《别君叹》，目前还在前二十，两周的冠军单曲啊。出道21年，五月天最新的这款单曲阿信作词作曲，是为非常热门的一款游戏所演唱的主题曲 I Will Carry You。 回国之后呢发行最新的一批送暖当中啊，纪念奶奶的一首歌叫奶奶的摇摆颂，和上周一样排在第17的位置啊。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为各位带来2018年第19期中国榜 Top 40季榜专题时段。 你走 六位， 好满意，你有情有义，我百看不腻。一起坐在酒杯里，泪水又一滴，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 常石磊的一首歌曲《遇见你》。这首 OST 的原曲呢是邓丽君的一首歌，叫《山茶花》。这一次呢，将庄奴老先生的词呢重新填了啊，重新来改变。 青春比人生不由己，忍住痛不发一语。冬天雪起夜雨，泪中有笑容铭记。 Number 第十五位。 是男人就该听听历历，用微笑去面对多风雨，不怕挫折打击，过去痛苦磨砺都是生命的洗礼。是男人就该听听历历，少看尘世谦虚轻假意，饮尽所有孤独，忍受所有委屈，在天下无敌。 这首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来自零点乐队，作曲诗人董玉芳，填词零点乐队的天下无敌啊，上榜三个星期，本周排在第十五的位置啊。副歌旋律非常有记忆点。非常燃的一首歌，不是吗？ 多遗憾，遗憾若心酸心酸，又不是非要圆满。百年秋风暖，笑看红叶转，深情只好浅谈。 张杰为烈火如歌演唱的主题曲《如歌》，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 十三位 Karen 孟蔚的新歌《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啊。此曲呢是李卓雄最了解孟蔚的填词人，以及大热的华晨宇啊。这两人呢结于天籁之战啊。当孟蔚呢向华晨宇邀歌的时候，华晨宇说：“我早就给你写好了。”哇， 第十二位。 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 听这首歌呢，是张信哲不在啊，三周冠军单曲目前上榜九个星期，还处在相对不错的位置，第十二位啊。 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 张信哲每一年呢都在发大量的单曲啊，马上新歌就会要来了，真的太佩服这样出道三十来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高频率发歌的状态啊，榜样。 再温暖我， 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十九期 Top 40啊。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是以女 rocker 入行的余文文，凭借着前任三再见前任啊，让大家知道了她，因为她扮演了林佳，也演成了插曲。非常扎心的一首歌，叫做《体面》No. 11。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见，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昨晚《朗读者二》第三期节目以生命为主题，中国植物画第一人曾孝濂、企业家王石、演员胡歌、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黄宏祥在节目中用朗读探讨生命的意义。200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胡歌凭借一部《仙剑奇侠传》成为炙手可热的偶像，然而一场车祸导致的严重面部受伤中断了似锦前程。10年之后，胡歌才凭借《琅琊榜》热播重回原点，这其中的过程可以想见绝不轻松。节目当中胡歌坦言，曾经有一个阶段特别不愿意提及那段往事，近几年心态才有所变化。文化教育公开课综艺节目《同一堂课》将于5月下旬开播。在近日举办的发布会上，濮存昕、徐帆、刘震云、杨佑宁、王洛勇五位老师齐齐亮相。在活动现场，他们除了和学生隔空对话之外，还谈起了自己为期3天的代课生涯。作为一档文化类综艺节目，《同一堂课》旨在表达同文同宗、同根同脉的主题。在节目中，濮存昕、张大春、刘震云、麦嘉、徐帆、张国立、蒋雯丽等22位嘉宾将深入全国各地的小学校园，担任为期3天的语文老师，和孩子们共同学习，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修养，为孩子们讲解经典课文。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通过首发的单曲呢是王一浩的一号情人，这次呢特别邀请到了陶喆的团队来打造这首歌曲啊，他是 MIC 男团团长王一浩，来听听看他的自己的单曲啊，一号情人。 你眼里的纯白，还有对我的依赖，那是爱的从前，猜不到未来，新的方向没变，穿越在车身人海，到那天到那里的回忆打伤怀，一直被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丝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一个情人，永远在黑夜又白天等待，拿着命运给我爱的号码牌，不管世界改变多快没离开，你明不明白这爱，那是一场熟悉没坚固的爱。新的方向没变，穿越在车站人海，到那天到那里的回忆到伤怀，一直为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丝路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一号情人，永远在黑夜又白天等待，拿着命运给我爱 黑夜有白天，等待拿着命运给我爱的号码牌，不管世界改变多快没离开，你明不明白这爱 钱钟国强烈首播王一浩的一号情人。马上回来，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2018年第19期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本周第20位郁可唯的无忧，19位是宋茜的屋顶着火，18位五月天的 I will carry you， 17位是小诺的奶奶的摇摆颂，16位常石磊遇见你，零点乐队天下无敌第15位，14是张杰的如歌，13新歌 carry my way 的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12位是张信哲的三周冠军单曲不在，11位新歌余文文的体面，本周第10位是 Tina 袁娅维的别废话，选择他这张最新的专辑 Tiara。 9位， 有理与诚实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 再见毛不易，再见谭选，再见段思思哈。毛不易为老男孩演唱的一首歌《牧马城市》啊。 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报价，风吹草低见惆怅，看着至少还有光，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第8位。 天呢又见到了 Tia 袁娅维啊，他的 Tiara 这张专辑当中的最新一首单曲，袁娅维跟王嘉尔也是超级有流量非常热门的王嘉尔来的 Lucky Rain。这两年比较流行说一个人长得是一张有一张高级脸，我觉得 vocal 也是有高级 vocal 哈。这张专辑呢并不是将一些国外的作品拿来翻唱填上中文词，而是跟啊很多的国内外的这音乐的高手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原创的专辑，四年磨一剑 Tiara 王嘉尔 Tiara 袁娅维 Tia 的 Lucky Rain。这个声音呢大家当然一听不会忘记的，他就是周深，他来这首 OST 叫做无关，恭喜已经来到第七位。 当初你的温暖还不曾走散，我不敢留下遗憾，装作与爱你无关，愿长换一生的牵绊，回忆为你我已等每一声感叹，将圆满变得简单。 这个星期好巧，师徒二人呢挨着哈、啊。刚刚听完了周深的无关，我们听到他的师父在中国好声音当中啊，他是那英组的那英，带来夜光啊，这也是一首 OST 啊。真是太巧了，哈哈，又一个徒弟啊，挨着师傅。这是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全国总冠军，当时也是那英组啊，张碧晨的听雪，哇，又再见谭雪，谭雪多首歌曲同时出现在 Top 40啊，形成了一股奇观啊， Number 5。 长生人间深深继续的 最近超爱这首歌，张碧晨的《听雪》，当时他参加中国好声音的首发单曲是翻唱林俊杰的《他说》啊 ，JJ 此时此刻呢在北京举行他的最新的 tour 圣所哈、啊。OK， 那接下来呢还有四个席位，再来听一首 OST 啊，这是张靓颖啊，本周的不升反降，《贪恋》Number Four。这首歌呢来势凶猛，今晚第二周来了第三，薛之谦最新的单曲摩天大楼，挣扎和觉醒。 破旧一楼往里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 看看这首歌有没有冠军相哈、啊、加油加油薛之谦。 请回到我的摩天大楼。 第二位。 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 又见张姐又见谭旋。张姐在前二十有两个席位，这是远大前程的主题曲，谭旋作曲的《真假》，金榜四中小进一步，本周亚军。 我在脚下练起心墙，远近已幻想，却笑作荒唐，黑白间 2018年第十九期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十位是天下袁娅维的《别废话》，第九位是毛不易的《木马城市》，第八位是本周的黑马歌袁娅维和王嘉尔的《Lucky Rain》，第七位是周深的《无关》，第六位那英的《夜光》，第五位张碧晨的《听雪》，第四位张靓颖的《贪恋》，第三位薛之谦的《摩天大楼》，第二位张杰《真假》。以上九首歌呢，通通本周还是输给了成龙。成龙大哥的《物是人非》连续三周中国榜的冠军。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深秀，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